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在我国的台湾有这样一个女子二人组合，她们有着动听的声音，也多年连续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提名，并多次获得了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个组合就是南方二重唱，只不过她们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好的音乐是不会被埋没的。欢迎各位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要跟您来聊到的就是这对女子组合南方二重唱。在组合当中，严宗玉被称作大南方，而林余芳则被称为小南方。两个人都是1967年出生的，是按照月份的先后决定的大小。两个人是在1986年一场学校的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知道彼此的，但是当时并不相识。1987年，林余芳参加了民谣吉他社，同时还想在民歌西餐厅表演唱歌，于是便开始寻找另外一位音乐的伙伴。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严宗玉，但是林余芳两次去找严宗玉都没能够见到他。两个人相见就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那么两人见面之后又有哪些故事会发生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南方二重唱演唱的《爱要走的时候》。 当你做出分离的决定，你的眼神如此冷静，我要记住这个容颜，最后才是真正的你。不是怕痴心变成空，只是我不如你聪明，没有许多寂寞又不必珍惜，至于伤心留给我受。 伤心留给我受。 听到的就是南方二重唱的《爱要走的时候》。那今天我们的星光之旅说的就是这个二重唱组合。就在小南方林玉芳第三次去寻找大南方严宗玉的时候，两个人终于见到了面。当时的林玉芳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当然两个人就趁这个机会进行了第一次的合作。说来也很奇怪啊，两人拿起吉他试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梅雪争春》，而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就是《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更令人讶异的是，两个人唱完以后呢，居然所有寝室的同学都跑来说很好听，以至于以后每天晚上做完作业之后呢，就是大家的点唱时间。而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组合，就用《梅雪争春》当中的《南方》两个字作为组合的名称。从1988年到1990年间，两个人驻唱的足迹遍布了全台北，也在无数的合作当中建立起了绝佳的默契和相知相守的患难情感。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表现他们之间相互情感的歌曲，由南方二重唱演唱的《相知相守》。 总是慢慢回头看着你走，所有不舍的情在眼眸。你说梦在路的尽头，未来不该在现在停留。一转眼又已过了春秋，往事历历如梦，心情依旧。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南方二重唱演唱的《相知相守》，而南方二重唱在加盟了瑞星唱片之后呢，推出了他们的专辑《细说往事，不告而别》。专辑以优美和谐的民歌二重唱震动了台湾省，当年还挤掉了尤克里林、凡人和百合等组合，得到了第一座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此后他们每年都会推出专辑，1992年的《有些话不能说》，1993年的《相知相守》，1994年的《深情看世界》，都是好评如潮，并且连续四年勇夺金曲奖最佳组合奖。南方二重唱在我国台湾和苏芮、黄莺莺、潘越云、蔡琴等人是齐名的，但是他们在内地却是默默无闻。但是就像那句话说的，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欣赏一下这个台湾经典组合的歌声。好了，下面来听一首南方二重唱演唱的这首歌曲，叫《深情看世界》。 为你到这里不得不说再见，在你眼中希望看到有些了解，一幕幕往事笑和泪，说不出有你分享的感谢。泪流在心中不会让你看见，把你永远留在最想念的记忆。错过也好，痛过也好，一切都值得。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跟您聊一聊我国台湾的一对组合，南方女子二重唱。在这个组合当中，严宗玉担任主唱，林玉芳负责和声，悠扬高亢的主音搭配和谐优美的和声，二声部的演唱可以说是很完美。除了演唱校园民歌作品的《城市新民歌》系列专辑之外呢，南方二重唱还发行过几张以翻唱老校园民歌为内容的唱片。有的人甚至认为南方二重唱是到目前为止华语乐坛最好的女生二重唱组合之一。但是在1993年我国台湾乐评界发起的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的评选中，他们推出的10张专辑都没能入选这百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了。然而这些对他们来讲似乎都已经不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用他们的歌声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温暖与感动，为大家留下了青春岁月当中的一些非常质朴的情怀，而这就足够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南方二重唱演唱的《飞不到你的天》。 我们的路已走得好远，再也看不见蓝蓝的天，你爱上忘了我们相识的从前，或许我们已没有明天，或许你漂泊一如从前，我爱哭的脸如何能改变，当誓言又划过我耳边， 听到的就是南方二重唱演唱的《飞不到你的天》。也许当您第一眼见到南方二重唱呢，并不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两个人没有靓丽的外貌，也不会很花哨的舞步，但是当你听过他们如清泉一般的歌声时，很难不被感动，因为他们的平凡才显出他们的真实。他们的歌声质朴舒缓，声音清亮柔和，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在平淡当中卓显大气，听上去两个人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了一般。好了，说到这儿呢，再来听一首能够体现他们这个特点的歌曲吧，由南方二重唱带来的《整个世界都下雨》。 结束这段感情，你将远去，不知所措的我，再也不能够留住你。窗外下起 起了雨，就像我开始不停地哭泣。用什么换回你的心，我都愿意。推落我的双手，转身离去。站在雨中的我，看着你模糊的背影，不能拒绝这分离，就像我停止不了这场雨。这雨里有我沸腾的泪和冰冷的心情，整个世界都下雨、哦、我们就在雨中道别离，冲淡所有的感情，冻结所有的思绪，从此不会再相遇。整个世界都下雨，我们就在雨中道别离，分不清泪和雨，我最痛的记忆，整个世界都下雨。 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演唱的《整个世界都下雨》。多年来，两人在专长的领域是各有所成，小南方林云芳在创作上已经成为了优秀的创作人，而大南方严宗玉则是找到了感情的归宿。他和他的先生交往了三年，在他们推出的第四张唱片叫《相知相守》时结婚了。当时老公向他求婚时，他欣然的同意，因为彼此的感情很稳定，唱片公司也没有任何反对，再加上当时闯荡歌坛的压力很大，他也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厚实的肩膀，于是做出了嫁人的决定。成为妻子之后呢，大南方严宗玉在演唱歌曲时感情表达得更加的淋漓尽致了，可以说两个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吧，南方二重唱带来的《有些话不能说》。听完之后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各位稍后见。 最怕坐长途的车，因为寂寞而唱歌，在脑海里假设我就是那一种感情脆弱的人，自己很明白，这只是让心痛得更厉害，但是我不愿让泪流下来。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乘坐为您讲述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跟您聊一聊我国台湾演唱组合南方二重唱。南方二重唱在1999年推出了《太阳恋爱了》这张专辑，当时很不巧正好遇到所属唱片公司结束了营业，但另一个方面他们又一次荣获了金曲奖，一边是忧，一边却是喜，于是二人便决定淡出歌坛，为歌坛的生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大南方严宗玉结婚后 丈夫很体贴照顾她，她与婆婆也情同姐妹，再加上儿子很可爱，让一向低调的她觉得人生真的很幸福。离开了演艺圈，也让大南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觉得她终于能把时间留给孩子，好好的享受她的家庭生活了。因为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她想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多的母爱，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失去应有的爱。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南方二重唱演唱的《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叫做温柔，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它最美却最难守候。有一种愁叫做寂寞，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形容。它冰冰冷冷躲在心中，藏住了泪，却掩不住 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演唱的有一首歌。在2007年的七月举办的30年两岸校园歌曲经典演唱会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个组合的身影。两人在演唱结束之后这样说道：唱了这么多年，在站在这个舞台之前还是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台下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而令他们感动的是，所有的观众都给予了他们热烈的掌声和喝彩。虽然已经淡出了歌坛，但他们并没有远离音乐，偶尔也会有演出，但是不再为了宣传，而是跟老朋友聚会。我们一块来听由南方二重唱演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坚强，可以一个人独自面对悲伤。 也希望有个温暖的地方，让我可以挡风遮雨。那些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啊， 我的朋友啊， 再次相遇的时候都已成对成双，找到快乐的天堂，可不可以让我也靠在你的肩上？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我的心事你应该知道。当寂寞越来越多，骄傲越来越少，只希望有你白头到。春天该到哪里去找？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南方二重唱演唱的歌曲《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在他们告别演艺圈的当年，还推出了一张精选集，这张专辑总共有12首歌曲，专辑以一首李子恒的作品叫《细说往事》开始，编曲王玉明用两把木吉他弹出了清清淡淡的音色，来衬托他们的优美的和声，没有电子乐的嘈杂，淡淡的忧虑随着歌声在空气当中弥漫。台湾省现代民歌运动的发展及鼎盛时期贯穿于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演变为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十年，再到90年代民歌风潮则渐渐减退。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正是对上世纪70年代民歌往事的一份怀念。木椅、白西服、喇叭裤、不变的长发和无瑕的童真，那是回不去的岁月，只留下往事在今天一一诉说。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南方二重唱演唱的这首《细说往事》。 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沉默的眼睛回答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白云翩翩，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手交出誓言，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梦的演变，多年以后，是否还有爱的容颜？誓言，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梦的延绵。多年以后，是否还有爱的容颜？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沧海桑田。是否能够回到从前，再走一窗前，寂寞的窗，轻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留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我国台湾的一对组合南方二重唱。南方二重唱拥有很多经典的金曲，他们还曾经演唱过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就是《红豆词2000》。这首歌曲取自曹雪芹《红楼梦》当中的《红豆词》原作，由梁文福续上了后半段的歌词，并谱以新曲。梁文福是一位新加坡的才子，在音乐和文学上都有着相当高的造诣，多年来在散文、小说、新诗和音乐专辑上都会有所涉及。而通过这首歌曲，南方二重唱把古典和现代的交汇出色地表现了出来。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再来听一听这首《红豆词2000》。 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花温厚，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雨滴青春也难候，找不见梨花镜里心容瘦，展不开你眉头爱不明的更楼，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依依，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是南方二重唱演唱的《红豆词2000》。南方二重唱还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叫做《不告而别》啊，这首歌的创作班子实力不凡，作曲是陈小霞，作词许常德，由此就已经奠定了这首歌曲的非凡地位。王玉明的编曲仍然用的是木吉他，再配上适应时限的古典，正如主人公不告而别时候的那个忐忑不安的心情。他们的声音简单而细腻，夹杂着些许的沧桑，在离开某地的时候，静坐在窗边，看着行人风景渐渐向后消退，窗玻璃将一世界的拥挤与忙碌隔断在了窗外，再配上这首不告而别，就能很好地表达当时的那份意境。下面呢，我们来欣赏一下南方二重唱的这首不告而别。 走出你的视线，我直接走向车站，十点的车票在手上，地点是很远的地方，没有留下原因，因为心情已拥挤，我已拿走所有行李，就是最好的说明。再多说也不能挽回，不告而别，不告而别，是不想看见你的眼泪，那会让我做出错误的解决。视线，我直接走向车站，十点的车票在手上，地点是很远的地方，没有留下原因，因为心情已拥挤，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南方二重唱演唱的《不告而别》。现在大南方严宗玉除了做好一位太太之外呢，还与先生共同经营了一家名为南方列车房的火车主题餐厅，开张以来生意好得不得了，经常是高朋满座。这家餐厅布置的极像一节车厢，里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火车模型和相关的物品，除了学生也吸引来不少火车迷，很多小朋友上门也是为了来看火车模型的。在经营的同时呢，大南方也曾经表示过，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歌手表演，多少还是有些许的心动，偶尔还会参加一些活动客串一下，也有不少唱片公司请他们再出专辑，但他认为一方面没有好的企划，另一方面对于盗版猖獗没有什么信心。大南方还在一次采访当中讲了小南方的近况，说他现在成为了大南方儿子的干妈，两个人几乎天天通电话。小南方现在从事教唱和词曲的创作，他决定从事幕后的工作。好了，说到这里呢，对这个南方二重唱组合的介绍也要告一段落了，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也要进站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南方二重唱演唱的《散场电影》。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再也不介意，因为我不再看见。 声浪之中淹没，在声浪中 是娱乐大篷车。 水绿绿，要